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四十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的叫醒方式是不是很特别？哗，打一声锣鼓， 这声哗。画的人整个寒意四起啊！ 接下来就是美少女登场的时刻了。今天用非常可爱的方式把大家叫醒。想问一下，今天早安闹铃清醒歌想不想听月月鸟小哥哥唱？如果想的话，就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打一声响。待会儿月月鸟小哥哥会跟着大家一起唱哦。 你是不是现在跟我打个招呼？这什么歌？ 叫醒各位，睫毛弯弯。 这感觉真好，你对着我微笑，温度越来越高，怎么办才好？眼神的毛毛小鹿在乱跳，跳上了心扉，心情到秋千，脸上红苹果，滋味真甜美。 Baby 你是谁？为什么我变成胆小鬼？好喜欢你，却说好久不见，你与你才见第一次面。 满屏的响啊，怎么办？ 怎么办呢？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 好了好了，醒了吗各位？强令叫醒啊，来自早安音乐秀。来晚的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说抢拍了， 是啊，我帮你卡一下好吗？ 好，你看来一句。 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再玩的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完了完了完了， 救 不回来 了，救不了救不了。 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晚的风吹吹什么？穿一见钟情的人。哎呀， 静瑜，你下次能给我先提前商量一下吗？ 我跟你提前商量一下，这事儿应该就成不了了吧？ 就而且你不觉得这歌很不适合我吗？ 就是因为不适合，所以才要让你唱啊。 就是起到了一种桃花源叫醒大家的效果，是吗？ 啊、不，桃花源还是挺适合你的，毕竟也是被早秀的网友评为就是最适合月月鸟小哥哥演唱的曲目了 啊。另外一首歌曲是 Bang Bang 当中的副歌部分 啊。对对对对对，大家还记得吗？今天是周五了，上了一周的班，大家应该都比较困、比较累了，所以早上出门的时候在想说，哎，今天怎么给大家来一个强力叫醒方式呢？ 只有派出我的杀手锏月月鸟小哥哥了。 所以你当时就想，还不能提前告诉他，是吧？ 对对对， 要不然他就跟上拍子了，怎么办啊？ 不，提前告诉他就不乐意了。张志豪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们要在大清早这么折磨我的耳朵？对不起各位，只是想叫醒一下哈。” 你没有做错，是很多人想让我唱。哎呦妈呀，真的还真有这么多人想让我唱、啊、 真的，我现在起码得有个好七八瓶吧，都是在发响的这个。 太可怕。 但我觉得安妮优她的这个答案真的特别棒，她说、嗯、唱的好像睫毛折了，睫毛弯弯。哎呀，月月鸟小哥哥， 睫毛折了是什么？好了好了，还是你们有才啊，所以呢，还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自己的听众比较给力一点的呀。 嗯，叫醒各位了之后呢，今天大家早上出门是不是有没有那种雾蒙蒙的感觉了啊？感觉好像是哎、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一般的这种感受。 毕竟是大风吹啊吹啊，把睫毛都吹折了嘛，对不对、啊、 你又给人家苏运营背锅，真的是。但是已经到了冬天了，今天天气状况如何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Morning 啊，睫毛折了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0.6度，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的本市的白天天气晴天为主，夜间呢虽然云量有所增加，但是扩散条件依然是比较有利的。大清透明度比较好，空气比较清新，白天光照充足，完全要感谢昨天大风，有没有哈、 啊？嗯，那么中午前后呢，是以大家出门晒晒太阳啊，或者开窗通风啊，因为这两天空气状况确实不错。 是， 但是呢，在冷气团的影响之下，空气是比较干燥。我这两天明显能感觉到，就是就洗完澡之后需要赶快擦身体乳、嗯、包括就嘴上也有起皮儿这样的，所以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 皮肤没有那么 Q 弹了呢、 我可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哥呢。 哇、哦、好了，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多云啊，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的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0下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啊。 嗯，那么今天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啊，想跟大家唱一首比较怀旧的歌曲、 嗯、 想一想我们当时听睫毛弯弯的时候，应该得有个多少年之前了吧， 有个 2006年的歌曲，12年了 、嗯、 对，那个时候应该还是在玩人人网的年纪吧。 嗯， 你有人人网账号吗，大叔？ 我是人人网之前的人。 之前开心农场吗？ 还好了，就是人人网当然也有用，但是就是人人网对我来说可能意义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当时还玩一种叫做 China Joy， 好像还是什么中国同学录之类的东西、啊 哦、那就更早一些了啊。 是是是。 但是呢，在前两天呢，人人网公司有一个消息，他们以2000万美金的现金、嗯、再加相当于4000万美金的股份、 嗯、 把人人社交网络出售给了多牛传媒。 是，消息传出之后呢，不少人想登录人人网，或者发现呢自己早已经忘记了用户名和密码，或者是试了好几次密码登录都没有成功，就发现呢这个地方呢是物是人非，死气沉沉的人人网呢已经变成了埋葬80后90后青春的坟墓的感觉。哇，这是话说的啊。 哎，但是我最近确实是登录了一下，因为有一天跟朋友开玩笑，他说哎，我想知道，就试了好多次，我想知道你以前长什么样、嗯、然后呢我说呀，那我现在电脑也换了，就是手机里面肯定也都没有存，想要给你找就以前高中大学时候的样子，哎、嗯、有一个办法，我可以登录我的人人网、 嗯、 然后就想了好久才把那个账号密码想起来、 嗯、 然后登录上去之后却发现，哇，真的跟以前的界面就是有一种就是故地重游物是人非的感觉、 嗯、 好像就是它的辉煌也伴随着我们这代人的青春一同落幕了。 我关心的是你的照片还在吗？ 啊，照片是还在。 那要不要让大家回复 什么字， 然后你给大家回复张照片怎么 样？就不能看，你知道吧，人有时候自信就在于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好看好吗，我给你找找看看，然后找出来发现真的就真的是哪里来的自信啊。 哎呀，毕竟你当时但皮肤还是很 Q 弹的好吧， 就那个时候的像素也不允许我皮肤 Q 弹。所以其实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人网的故事，就是你跟人人网的故事、嗯、或者说如果你是跟月月鸟叔叔一样的，是那个什么中国同学录时代哈，也 OK 啦。就是你跟他们之间的这些故事，就是以前经常登录但现在不怎么登录的这种社交媒体的故事。 是是是。 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发布的东西叫状态，对吧？ 嗯嗯， 就经常会发一条、啊、好了，你没玩过，对不起。 状态我知道，我能连状态都不知道吗？ 状态的是什么？ 状态不就是自己说了一条说一说吗？ 说一说，对对对对， 是吧？ 也叫说一说。 看，哎呀， 我都快忘记了。 对啊，那毕竟是一个网上冲浪的时代，好吗？ 哎呦，网上冲浪太土了，简直！你和人人网的故事。 你和青春之间的故事，你曾经发布过什么，当时是怎么玩的，或者说那上面还有你的哪些印记，或者此时此刻想起来又去看了一眼看到了些什么，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匆匆那年的回忆。 广的深啊， 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被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匆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我还记得当时人人网有一个功能叫做最近来访，应该就在你的那个页面的这个差不多右上角的位置，你能够看出最近来访你的人，就最近好像还有，就前两天登上去的时候好像还看到。 嗯， 我让我就想到了好像早上音乐秀的这个签到系统一样，每天早晨呢我们准时在这边，然后看一下哪十个人是最近来看我们的。 好的，真硬，你就说你刚才忘了说不就得了吗？ 哎呀， 转这么一大圈。 来看看签到前十名。 好了， 第一名无萨不好。 嗯， 第二名是开心，第三名路过人间，第四名是 Dr. 赵，第五名是方。 哎，我们来看看第六名是兔子脸圆圆，第七名是 Lisa Pass，第八名呢是梧桐夜雨，第九名岁月如歌，以及第十名是 Loner。 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 不过今天早上签到的各位朋友呢，点进早秀后花园的这个页面的时候啊，应该被号舌吓了一跳吧，这个封面图片。 对 啊，对不起啊各位，季云在这里替号舌向大家道歉啊。 嗯， 这照片应该是从人人网上偷下来的吧？ 绝对是扒下来的，而且绝对是在人人网绕了一大圈以后呢，找了两张好照片，然后上次也是发了一张很青春的照片，是不是哈？ 哎呀，最近是很想火吗？ 想火想疯了啊！当然我估计呢，很多人呢 想到呢这个原来人人网的记忆当中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是陪伴自己当时的学生时代度过的。但是比如说我刚才看到了居然说啊，身为一个零五后我没什么故事。 我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签到老听众啊，江中草珊瑚说零零后的我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参与度，零五后就哎呀。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作为零零后你是怎么知道江中草珊瑚的？ 对啊，现在人家现在也有卖了。对、 我觉得我的意思是好像应该没有这么火热吧，对不对哈。 Circle 也跟我们说，我跟老公谈恋爱就是从 QQ 农场偷菜开始的，转眼间8年多过去了，现在宝宝已经半岁了，哎呀感觉自己老了。QQ 农场偷菜你们还有印象吗？ 加一句 QQ 农场肯定已经荒了哈。 对， 就跟你的蛙儿子已经早就不见了一样。 哎，但当时真的是偷菜偷得不亦乐乎啊，就每天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要去看看我的菜还在嘛，然后去偷偷别人的菜。 但是这个好像之前还有一开心农场好像偷得更加欢一点，很多人。 对。 你知道很多原来那段时间的老板打卡的方式都是，哎我看你们都没来，哎呀都在家里，都那个什么呢，家里有什么肚子疼，结果一看6点钟的时候已经起来偷了菜了。 对啊，你不是偷过我的菜吗？太子也跟我们说，第一次玩网页游戏就是从人人网开始的。最开始有时候人人网还叫校内网。 对，我刚才是说我没想起来，原来是叫校内网。 是校内网 玩的时候。 对有吗？ 有啊，校内网我是有的。 现在还有照片吗？ 对，我只在校内网上有照片，我都不知道人人网是什么东西。 所以你看吧，人人网就是校内网，就后来改了名字，但你的照片肯定还是在的啊。哎，我待会儿试着让月鸟小哥哥登录一下自己。 哎，我那张照片当时是一个长得跟我很像的一个明星。 这样吧，我们两个今天玩大一些，就待会儿互相登上对方的人人网，然后呢把头像拿出来发给大家。 交一张对方的头像吗？ 就把头像拿出来发给对方，看看自己当年有多杀马特好吗？ 哎呀，这个自己何必折磨自己啊。这个红色部队说我的 OICQ 号听到没， OICQ 号是8位的， 年代感。 对，然后他说呢长时间没有登录了，经常忘记密码，不过呢还好手机找回，但是登录以后呢连邮箱都找不到了。不好意思，我是7位的。 啊，你真厉害，靓号呢？ 靓号， 你好，我还知道是靓号这个答案哈。 是。 今天呢，因为这个人人公司出售，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你跟人人网，也就是当初校内网的故事，或者早期的这种社交网络上的一些账户当中有哪些故事，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Should've known what I started. You should know where your heart is. But I don't, I won't be a part of expectations when I grow up. So call it what you call it. But I just won't be afraid of myself. Cause I know what I got in. I won't give it up just to save myself. 这是来自 Chain Smokers 新专辑当中的尝试，能感觉到其中有很多电音的部分，但是人声的部分少了很多。 Save Yourself 这个名字我觉得感觉就是拿电音去拯救你，所以中间你看有那种拿电音做的那种激烈的人声激荡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嗯，本来想说拿什么拯救你的月月鸟小哥哥，你连人人网的账号都不记得了，刚刚在旁边奋力的哎这登录是什么？不是静瑜，我不是不记得密码了，我连账号都不记得了， 对、啊、太可怕了。然后是静瑜那一句特别冷艳的话救了我，他说啊，一般都是邮箱。 对对对，然后呢，月鸟小哥哥惊喜的登录了上去，可是你的头像到底是个鬼 啊！我的头像怎么样？ 你都算了，反正待会儿要发给大家哈、啊。 但是我觉得你那张头像其实还好，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比现在的皮肤质量要好很多， 因为像素差，你知道，因为当时的手机像素很差。啊、然后我刚登上了之后，我的主页的新鲜。这写的是您在2013年的几月几号换了一张头像，这是我最新的一套状态。 哇，好新鲜哦！ 哦，当时还在上学，天哪！那看看各位跟人人网之间的一些故事啊，或者以前的一些社交网络。人一跟我们说，人人网有游戏叫你画我猜，大家就各种画来猜字。 然后 SkyHC 说。2000年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我用的最多的社交网络平台呢是魔兽世界聊天平台，就算后来这个版本更新了，我也没事会上去游戏看看有没有人找我，直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这个账号都被封了，再看不到自己熟悉的界面，我决定了没有去找回账号。算算时间已经被封了10年了，承载了我无数个不眠的青春，还真的是很多人呢就你知道日后已经开始不打这个魔兽世界的游戏了，但是经常还是快看看这个 账号 游戏的账号或者是其他人打游戏的画面之类的哈。 看有没有人找自己啊。刚刚呢月鸟小哥哥说自己登录的应该是跟刘小胖一样的吧，他说我们那会儿啊是这个 China 人同学录 啊 China 人同学录、哎、对对对对，我是刚才说 China Joy 是那个什么、 啊、展漫展啊， 对动漫展哈、 啊。是啊，一不小心又暴露了，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是什么？是纸质的那种同学录吗？ 不，这个好像是就是人人网之前的，大家好像就是做了一个这种页面吧，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可以互相找校友之类的，当时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后来发现找校友这个事儿也太简单了。现在 还有齐拉雅也跟我们说，人人网早先还是校内网，在里面偷菜抢车位。现在想想啊，对于汽车的品牌型号，还是当时从抢车位上了解的。时隔多年了， 长知识了啊，长知识了。 我嫁人了以后，老公是个汽车迷，偷偷窃喜说，多亏啊那会儿校内网抢车位有一些知识储备，还可以跟他聊得来。 对， 而且无意中发现若干年以前在我们还不认识的时候我就进去过他的校内网首页。如果不是最近的访客记录，还真的不知道原来已经缘定今生了。 原来就是因为你们互相抢车位的时候抢出了这个今生的缘分。 哎，谁抢了我的车位，进去看一眼，哦，原来我是我未来的老公。哇，好奇妙的缘分呢。 有道理有道理啊。另外呢，这个张一乐说呢，当时人人网注册了7个账号，有这种人吗？注册7个账号干嘛？ 他为了偷菜停车。 嗨，我是说一般来说不是都是为了找同学吗？他说后来为了保持将近2年每天呢都看一部电影，并且在人人网和 QQ 记录状态当中去发布，还是配电影海报那种，后来工作忙了就放弃了哈。 当时有很多人写日志哈，写影评啊等等，包括分享自己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出去旅行的一些照片，真的是记录了我们美好的青春。 是， 所以今天来跟早安音乐秀说一说你和人人网或者以前的那些社交媒体的一些故事吧。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而且吴京来主演的科幻冒险电影《流浪地球》，昨天发布了科幻特辑。 对，这也算是我的青春的一部分了，因为确实很喜欢这个他所写的这一部这个三部曲啊。来看一下特辑当中的制作人呢，向大家讲述了影片筹拍以及特效制作等从无到有的过程，展示了3000多张概念设计图以及8000张分镜头的画稿，10000件道具的制作和10万延展平米的实景搭建，看起来还确实是下了一些功夫的哈。 那这部《流浪地球》呢，将会在明年的大年初一，科幻电影即将登场了。想要看《流浪地球》呢，接下来要给大家提供一份《流浪地图》，这是来自孙燕姿。 够的偏

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营养美味又兼具颜值的特色早餐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四谷粥。这种粥呢，可以达到健脾养胃、滋阴补气的效果，赶快来学习一下。首先准备一些小米、糙米、薏米和红豆各15克，再准备一些枸杞，将食材混合之后洗干净，用清水浸泡个30分钟，倒入锅里，再加上800毫升的清水，大火煮开以后，再转到小火慢炖个30分钟，等到这四种谷物软烂就可以了。那喜欢甜粥的也可以加入一些冰糖来调味儿。今天早安音乐秀要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就是其中的一种谷物，我们来听来自王菲的这首《红豆》。 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榜。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来自2005年的校内网文章，《芷若初见》。那天上午天气很好，阳光洒在地面上，留下了很多光阴和光影。 来来，我说吧啊，影影绰绰的光阴和光影，那些清脆的声音似乎已经弥散开来，几乎可以作为那个明媚季节里的配乐。光影下那个清脆带笑的脸又一次清晰，纯纯的似乎可以挤出一弯粉红色的花瓣雨。 感受到了吗？这是月月鸟小哥哥的人人文章哎， 太可怕了。就是十多年前的那种感觉，就是未赋 新 词强 说愁， 但是现在看来觉得还有点纯真的感觉哈。 刚刚月月鸟小哥哥在惊呼说，妈呀，这都是我写的，天哪，当时我写过这些东西。掐指一算已经十几年以前了啊，所以这也是今天早音乐秀来跟大家聊一聊的。因为这个人人网出售了，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人人网或者你跟其他社交网络之间的故事。 是的啊，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的头像发上来，因为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做出一个许诺，其实现在想来确实有点后悔。有没有点后悔？ 超后悔，主要是看完你的头像之后，我在想为什么我配合你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当时很有心机的放了一张这种当时一个 好了好了，先让大家收取好了，对，大家发送头像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有加码福利送出哦。 是头像两个字、 就是我跟郭鹏刚刚登录了一下自己的人人网，然后找到了当时的头像。 是，大家可以看我们当年的人网头像是什么。 哎呦，太清楚了。 但是除了我们俩之外呢，刚才也看到其他人把自己的头像发上了，我们俩还好，没有很杀马特啊。 还好还好啊，就最后一条还好给自己控制了一下。 是 看到月月鸟二号过来跟我们说，我的最后一条 QQ 空间的说说，哎，就类似于状态哈。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你看也是这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要有点文艺的感觉。上次不是说了吗，就是你会发现就是90后现在也是大家也是逐渐步入中年了，像你们这样的哈所以呢有的时候忽然看到00后发的东西呢，当时他们就看00后发的就是类似于这种不负匆匆。 怎么那么矫情啊，就回头看看自己好像比人家还要矫情。 对啊，不是，他说觉得特别矫情，再看自己发的就是别人写的是我为什么在此时留下了悔恨的泪水，因为我爱你爱的深沉。他就一个十几岁小孩这么写。再看自己发的，今天的鸡腿真好吃啊。谁幼稚， 好对比， 到底谁幼稚。 欢子跟我们说，我上初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别的班一个女生，毕业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后来通过 China 人就是月月鸟小哥哥他们当时玩的更早一些的中国同学录， 我感觉那个是找人软件。 对，找到了他，并且把当年没有说出的话告诉了他我觉得这是社交网站带给我最大的益处，让我今生再也没有遗憾这是我当时觉得人人网也好校内网也好特别棒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只要知道那个同学的名字，其实你就可以找到他然后就是好像加为好友吧，这样你们俩就可以有小窗可以聊天。 对， 不然你说就两个同学，如果你看到一个学长觉得很帅，你也不好意思上去跟人家搭讪。 所以你现在拉回人人网的目的是把当年帅的学长全部都小窗一遍吗？ 然后发现帅的学长应该都抱着儿子自己的大儿子 发际线都超级后移了吧应该 哎呀，不能还是留在那个最美好的青葱岁月就好了。 是啊， 那大家更多的答案也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发送头像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静瑜跟月月鸟小哥哥的人人网头像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著名的演员张艾嘉以及王耀庆的主演的舞台剧《聊斋》，前晚呢是在北京的保利剧院首演了，这也是他们三位相识多年的挚友，几十年前合作了舞台剧《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之后再度携手啊。 那这也是林奕华构思多年一直想说的一个故事，同时也是王耀庆时隔多年重返舞台之作，或许呢也是65岁的张艾嘉在话剧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了。提到张艾嘉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就在他所涉足的领域当中都是佼佼者，所以也算是一个传奇的女演员了。 当然呢她19岁进入到演艺事业当中，出道不过4年就凭借着碧云天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28岁的拿下了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而作为歌手呢，当年曾为她写歌的都是罗大佑李宗盛的这种大腕儿啊， 并且呢她编剧并指导的心动还斩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总之就是做什么赢什么了。 她怎么做什么都这么厉害呢， 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心动的女人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势安101次心动。 渐渐亮起的天空，城市再次苏醒了，看着人群向左向右，仿佛公式一般的生活， 没有惊喜，没有激动，不对谁敞开心胸。然而你偶然出现，让我重新思索，还有什么值得放手一搏？那些每一次动心的感受，每一次失去的心痛，像回忆还激荡在脑海中。再次苏醒了，看着人群向左向右、仿佛公式一般的生活，没有惊喜，没有激动，不对谁敞开心胸。然而你偶然出现，让我重新思索，什么值得放手一搏、那些每一次动心的感受，每一次失去的心痛，像回忆还记得在脑海中。每一次动心的感受，每一次失去的心疼，像回忆还激荡在脑海中。 空购物车不如买辆车，广汽本田大型豪华 SUV 冠道送惊喜，即日起买冠道240 Turbo 享最高36期零利率，还有7000元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特约店。 广汽 Honda 创新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真的有大家认为月月鸟小哥哥的头像就是他本人吗？ 这样认为也没有什么错误，你没有发现那个人长得很像我吗？ 哪里有很像你，那是一个韩国明星好吗？ 但是确实他长得很像我，你尤其你看嘴部， 就哪里像你了？ 嘴部 就 我们都是鲶鱼嘴，就是嘴都是往下撇的。 鲶鱼是什么鱼？ 鲶鱼 什么鱼？ 就是就你把它想成大马哈鱼 啊，大马哈鱼、 哎、 对 对 啊， 差不多就行了， 对对对， 差不多就行了啊，他非要揪哪个鱼，真是啊。 张一乐说，这是月月鸟的头像吗？这些年他都经历了些什么呀？当然不是他的头像了，因为当时呢，据月月鸟小哥哥说自己是一个欢乐的小胖子，所以不好意思把自己头像放上去，就找了一个跟自己还蛮像的一个韩国明星的照片放上去了。 所以刚才有个人说的那个话真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特点，就是当时长得比较一般的男生都喜欢找个明星的头像直接放上去，因为那个年代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怎么爱玩自拍嘛，当时 时的这个 对 相机像素也不高， 对对对， 所以呢好像很难找到一张比较清晰的正面大头照。所以刚才我看到大家发上来的头像，你们也不要嘲笑我，你看看你们当年那些样子啊，好意思吗？啊， 是微微一笑，他说哈、啊，说长得比较随意的换个帅哥当头像，不敬于这张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挺好。我其实放上来之前，我问了月月鸟好多遍，我说真的要放吗？太毁灭了，会不会很丑啊？ 我跟你说，旁边这一位啊，真的是偶像包袱超重，就是自己还用，你看现在，而且还非要拿现在这种带着装的，你看我现在多美艳，那个时候啊， 我没有说美艳那个词吧？ 然后我说没事，那个时候胶原蛋白真的很多， 对， 而且确实很清纯哈、啊。 那个时候真的是满满的胶原蛋白。然后郭鹏就问我说：“哎，那是多大的时候啊？”仔细想了想，那是我21岁的时候。 还要仔细想一想。 真的，因为那是当时在台湾当交换学生的时候拍的 啊。啊， 想了想说：“天哪，真的是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啊。 ”那个时候你说话的样子应该不是跟现在一样吧？ 就是一定要加一点点台湾腔的啦。 哦，就是这样啊。 啊，不会啦。 收回来，收回你的神通啊！ 麦兜不都说，哎呀，你居然用了我最喜欢的韩星。然后呢，我跟月月鸟小哥哥都抓紧时间说， 谁呀？ 因为我俩真的不知道这是谁。 关键我也不知道，关键我 用 了别人 的头像， 我都不知道是谁。 柳时元先生在这里向你诚挚的道歉，我的搭档年少不懂事，偷用了您的照片，还非要说跟您长得像。 是，你看我现在就不用这样的照片了，因为 现在你去换一下傅老大好不好？ 不，我不用傅老大，我直接用那天那个人偶就 OK 了，对不对哈？ 是，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说你跟人网之间的故事。所以各位呢，其实发送头像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俊宇跟郭鹏人人网的头像。 当然如果你想看到前两天的关键词的话，你可以到早安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找一下前两天我们给你做的关键词的回复啊，4个关键词都在那里。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根据 Billboard 官方网站的报道呢，吴亦凡的最新的专辑 Antares 啊审计的结果昨天公布了，以相当于8000张专辑销量的成绩，在 Billboard 200排行榜当中呢是排名第100位，正好是一半哈。 Billboard 的数据提供方尼尔森表示说 ，Billboard 跟尼尔森核实了吴亦凡专辑的销量的准确性和合法性，然后是具体情况判断是否符合排行榜的要求。那么在截止11月8号的一周之内 ，Antares 共卖出了相当于8000张同类型唱片的销量，其中是包括5000张的专辑销量。 对， 所以呢，因为本月的8号。针对这张专辑的销量情况，曾经在网上表示说他的这张专辑正在审查当中，所以暂时是撤榜了。 是的，所以呢这次呢我们应该能够看到重新这个洗牌之后的吴亦凡这张专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销量也还算很不错的哈，所以我觉得之前的这些风波也就算告一段落了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话呢，可以听听他之前的歌曲，反正这个音乐类型还是挺类似的。 但这张专辑现在还是要钱呢。我们来听听不要钱的这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新专辑现在确实收听是要钱的。 但是说实话，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算是我听过的吴亦凡我个人认为最好听的一首歌曲。 对，也是目前来讲就是官方排名当中最高的一个了。 July。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her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Show me how you feel, bab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me in your arms where I wanna be. Give you what you need and no more.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ill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To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her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re feeling, babeThis ain't rocket science, get what you got coming to you. I know what you like, you know that I'ma keep it com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momen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ome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k, girl. Wish you were to go to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eah, no, but when it's lunch time. I'ma get it by your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冷时而暖萌，眉藏英气，气质不羁，这是我们听众小鱼仙对于 Chris Wu 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挺贴切的。 嗯、是，也有人评价，开始评价我，这个静静说 怎么转的这么，哎呦天哪！ 他说鹏哥的型男头像配性感声音很搭，超级搭。 嗯， 可惜那个性感的啊，不是，可惜那个这个型男的头像不是我啊， 那个是韩国明星柳时元啊，月月鸟小哥哥非要用人家的头像。今天聊聊人人网的事情，大家可以发送头像两个字，不是人人网哈。 嗯。 头像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当初的校内头像了。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由于淼导演的电影《手机狂想》昨天曝光了手机试刀版的预告片，定档在了12月29号全国上映。你听这个名字，手机狂想，多吓人！我觉得咱们俩应该都有这种比较怕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部电影呢，它是翻拍自一个非常高分的喜剧，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推荐过《完美陌生人》。 嗯， 那么其实中间我就不剧透了，免得大家去看的时候也没有一些新鲜感了。 嗯， 那么预告发布了之后呢，电影的阵容也揭秘了，佟大为、乔杉、田雨三位男主，再加上玛丽、霍思苑、戴乐乐、奚梦瑶四位女主，组成了手机狂想队，展开一场见招拆招、紧张刺激的捉对厮杀。而真相的铃声最终响起的时候，不知道谁可以从这场送命游戏当中全身而退呢？ 不管他们想不想，我都希望我的手机铃声不要每天狂响哈。 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青梅到五彩，那时的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让我保持等的姿势继续期待，不忍心损坏，那是因为 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全球首播。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残缺的彩虹》。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全球独家大首播。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回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

八，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 Running time。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接着昨天的话题说，让我们来找一些更好的、无需专门的时间去运动、更好玩的玩法。我们都知道快走和爬楼梯这件事呢，安排在上班路上去完成好像不太合适，因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大汗一身气喘吁吁的在早晨走进办公室。但是回家的路上呢，你就可以从距离住家更远的站点来下车，用快走的方式回到家了。这样呢至少要30分钟。怎么算快走呢？你得持续出汗，不要让自己感觉停留在舒适区当中，感到挺轻松，否则的话没有效果。到了住家楼下也别坐电梯回家，直接走楼梯，给自己定一个标准，比如说走到20层楼才回家。什么？你住的一共才6层？下班的时间呢可以去听一下娱乐最王牌，然后直接走好几个来回，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当然除了走楼梯这个事儿以外呢，你跟家人说好散步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运动一下，让他们来帮你计时或者计数，有共同的参与感。可以是在公园里他们坐在长凳上聊天，你绕着他们跑圈，也可以是在一条直道上你来回折返跑，让他们为你计时或者加油。这样的话呢，既做了运动又增加了和家人的感情联系，何乐而不为呢？实际上说到底，有没有专门的时间去运动减肥，完全在我们自己的一念之间，并不在乎于有没有时间，时间就在那儿，从来没有少过。说了一堆大道理啊。好了，月鸟小哥哥现在自己要去跑步了，大家看着办。我的工作是把更多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同时呢让你一直保持这样一种运动的节奏。接下来听到的是 Far East Movement 远东旋律，以及张杰在上个月来出版的一张专辑 Bamboo 竹，听听最新的电音单曲能不能够燃烧你的卡路里。 Come on let's go。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大车一辆发黄的摇椅，那有的烟火请给你，不用在意过时的风景，爱熟悉的间距，双手合适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挑起现实的无名。 Hello I feel hello my bamboo，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Without you, swallow, I can swallow is the truth。我的情报，我的混装，没了你我怎么活 ？I'm just hollow like a balloon。I'm just hollow like a balloon。交换过的不止时间机，还有空虚落地的声音，如果可以足够的幸运，一定听得懂城市的焦虑，爱熟悉的间距，双手合适的缝隙，好不容易记起你来时的样子，怎么舍得消失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ll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lasso. Hollow. For your 的 拼装的都爱着 像是你富有过贫穷过都爱了 Without you Hello I feel hello my pen 不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 Without you Swallow the swallow is the truth 我的情满我的温柔让你我怎么过 I'm just hollow my pen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2018年11月16号是一个星期五，现在是早晨的8:08。那么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静宇已经迫不及待的把我的郭鹏，我的搭档， 我的郭鹏怎么？ 哎呀，破功了！ 你的郭鹏和我的郭鹏有什么区别？请问， 我的搭档郭鹏的最新关键词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不公平啊！今天聊到校内网、人人网的一些事儿，我放了自己以前的头像，你为什么就放别人的照片？ 所以你说你这人。就是还非要让我把这种老照片翻出来，其实我还蛮不想翻出来的。 特别棒，真的，大家 特别可怕，你知道吗？ 关键词就是人人鸟，对，就是把月月鸟的月月换成人人，对，人人鸟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会收到惊喜哦。 你会收到一张我当年真实的照片，然后我现在重新看到张当年的照片呢，首先除了这个胖子确实头发有点长以外啊，而且发现那个时候我那才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堆在脸上、啊， 你绝对胶原蛋白 堆的有点多， 甘拜下风啊，就是月月。鸟小哥哥当年是什么样？大家发送人人鸟这三个字，人人鸟，人人鸟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这张照片真的太精彩了。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不是在放早安快跑吗、 嗯、 我都跑了这么多年了，你看当年体型跟现在， 对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有的，还是有的，毕竟当年堆了那么多的胶原蛋白，对吧？今天因为这个人人网被出售，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跟人人网之间的一些故事，各位也发送了很多的答案过来、 嗯、 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人发送了人人鸟收到了照片了哈，各种乐、嗯、没关系，再给大家一点时间、 嗯、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帮大家前瞻一下今天晚上即将要播出的梦想的声音的最新一季了、 嗯、 上周五晚上的梦想的声音迎来了惊喜重重的一场讨教，大家都知道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关注点在导师的身上， 是 就大家会关注一下林俊杰啊还有王嘉尔啊又带来哪些精彩的改编。 嗯，所以你听这句话啊，就是大家每天都关注的是林俊杰和王嘉尔啊，于是呢追梦歌手达三加措也凭借着独特的改编收获了一致好评，就是搂着 然后就想说哦原来这个节目还有歌手， 对、 就是、 这个节目里面还有学员呢啊， 对，那这一次的预告片当中呢有一位新人要加入了、 嗯、 江映蓉是作为追梦歌手出场，大家都知道四位导师当中呢、 啊、 其实还有谭维维跟胡彦斌， 是 那么谭维维其实当时是跟江映蓉也都是超女出身嘛、 嗯、 两个人关系也都还挺好的， 对， 所以在舞台上的时候呢就是 JJ 直接就现场说哦你骗我们、 嗯、 然后呢谭维维就直接抱怨说你都没告诉我你要来啊，咱俩要上同一期节目你都不说啊， 是，所以呢江映蓉这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也算是一大看点，但是除了来势汹汹的这些追梦歌手之外呢，导师们的改编表演也算是本周的一大看点了，现场呢王嘉尔是协舞团再次上演劲歌热舞， 而Papi Long 哎，不能只有这首歌吧，胡彦斌的是引吭高歌并且自信我直接来了好不好，所以我现在比较关注的是王嘉尔这次还会不会再翻一个跟头，毕竟上次呢翻完跟头以后底裤就露了出来哈。 你为什么老揪着人家这件事情不放啊但我们更关注的还是这次新出场的追梦歌手江映蓉的表现、 嗯、 想想能够让行走的 CDJJ 现场控诉说你骗我们，唱功该是有多好啊，来自江映蓉新专辑练习题。 每个笑话都好陌生，对面问候如何都不诚恳，早知道话题不是关于我的，何必呢那么认真，我说我把过往一起忘了，忘记一个人，快乐就是牵着另一双手开始新旅程，原谅我曾经想过你给的是我的伤心，就点到为止，到最后只剩下了安静的勇敢的完整的我自己，

I'm a bad liar. Selena Gomez, Bad Liar， 这首歌曲送给月月鸟小哥哥，你真是一个 Bad Liar。你这嘴角哪里像柳石原啊？你告诉我， 这姲角还不像吗？那下皮的嘴角，忧郁的眼神， 就是刚刚告诉我们，就是月月鸟小哥哥头像的这个韩星是柳石原的这位听众啊。 嗯。 这个嘴角哪里像柳石原啊？请问你是怎么，就大家刚刚发送了人人鸟三个字收到这张照片，跟发送了头像两个字收到的，请问你是怎么把这两个人对应到一起的？ 左耳是这么说的，发型和头像的发型和头像的韩星简直是一模一样，没有差呀。不过旁边那女孩是谁？旁边那女孩是当时我的大学广播台的一个学妹了啊。但是我为了就是保证别人的这个，因为这张照片其实 N 多年之前在我的朋友圈当中出现过一次，然后这个学妹上来质问我说，你是干嘛？你自己回忆青春就行了，不要拉上我，别人不要脸啊。 就我不要面子的呀。你自己展示一下杀猪刀的话，干嘛要连我一起杀？ 是，但是我觉得这张照片呢，我现在回忆起来看了一下，刚才有的朋友呢说，当年没想到我是一个洗剪吹的发型。其实我要郑重其事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这不叫洗剪吹，这个叫空气灵感烫。就是我是往外飞边的那种，所以就是头发还挺长的。现在其实我还挺怀念那头秀发，但是我再也不准备再留出来了，你知道吧？ 哎呀，可能大家发送了人人鸟三个字收到照片之后，就会跟 Steph Lamb 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吧。 嗯， 眼睛我的眼睛看不见了。 翻译成英文是 My eyes My eyes。 哎，但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回答是无萨不好。他说，你们发现了没有，发了人人鸟三个字收到的这张照片，如果月月鸟小哥哥的这张脸画上唐妆，就是唐代的妆容之后，活脱脱就是一个典型的唐代画中美人，好吗？媲美杨贵妃，真的，绝对的，我发誓，你这张脸啊，就是他形容完了之后，我想象一下，给你画上唐代妆容之后，你就跟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里面那些女的就真的一模一样。 静瑜同学，你作为一个陕西人，像你这种身板的人，回唐朝你有的活吗？ 只能擦地吧，我觉得。就一定是那种丑女贬到流放关外。 哎呦，好了，我真的疯了，我觉得今天我感觉把压箱底儿的这个照片都拿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发送一下人人鸟来看一下，然后同时呢看发送头像来看一下，我当时真的用的是哪张头像，有没有长得有点像哈。 嗯，那继续来帮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还有哪些好看的综艺节目。 嗯， 上周晚上8点，中国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的第17节目播出了，大家看到了张艺兴、林宥嘉啊等6组音乐人带来了6个别具特色的打歌舞台。 哇塞，这个节目都已经播到第10期了，我们俩从第1期就开始说，对吧？不知不觉都这么快了。但张艺兴呢，除了带来超炫酷的舞台之外，还现场教学演绎了网络流行语。比如说呢，他说网络流行语都要从我这里来走，愈发精湛的舞台以及私人定制的舞美，让每个歌手都可以把歌曲能够娓娓道来的讲给观众啊。 嗯，那么今天将马上要播出的这一期《中国音乐公告牌》呢，将会迎来王源17岁的限定版舞台了，还有最后一期的 9% 以及吴亦凡也将会呈现精彩十足的打歌舞台。 我感觉好像还是有很多人气值的啊，这档节目哈。 是，今天晚上大家将会一次性看到王源、吴亦凡、 9% 不过更期待的还是只有17岁的王源了。 嗯， 哦，17岁的王源应该没有什么校内网或者人人网的经历吧，毕竟那时候他应该还是个小朋友。 人家也有人人网， 他应该想象不到长大以后的世界会是这样子的吧。来自王源，长大以后的世界。 要征服考验，也跨越极限，天，我自己挑选未来的画面，更绝对一点，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在长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可否放泪点，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一方新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会有多遥远，我也看不见，我没有权限， 原来快乐还更难一些，是成熟标签，再勇敢一点。哦，把心跳声降到左耳能听见，试着拨动自己最后的防线，就让电流划破最长的黑夜。我能握紧勇气的瞬间，我最懂我的特别，渴望改变，在长大以后的世界，在我身边一样浮现微笑的脸，看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一方晴的蓝天。 看见自己的我，想成为更好的我，年轻前就抱着正面和反面的我，在肯定的眼中我找到新的理由，在这一瞬间豁然开朗，原来可以不同，在这一夜长或许活的自我，答案的解答藏在我的心中，懵懵懂懂看长大后的我，像被分割的天空，有好多心中的我 渴望改变，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世界，会被太阳拥抱直到下一秒兑现，早已放晴的蓝天，会发现不思议的改变。 油价波动大，能投资吗？ 能啊，中国银行原油宝挂钩国际原油期货，一桶也能买原油，人民币和美元均可，多空双向交易，快去中行网银开户试试吧。 可我平时工作忙，没时间看怎么办？ 没关系，中国银行原油宝全天20个小时交易时间，下载中国银行易融汇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看市场。 太好了，我马上就试试中行原油宝，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118 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万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我现在终于理解一句话了，就是早安音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我原来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欢乐你的上班路，原来我现在才发现，我就是欢乐的源泉。 欢乐，对，你就是欢乐本身， 欢乐源泉。 对，还有一句我们的 slogan 要加一句，就是这里是收听需要勇气的早安音乐秀。 这不是我昨天说的吗？ 夏冬说这是欢乐上班路吗？惊悚上班路吧，发送了人人鸟三个字，收到这样一张照片之后，哎呀， 但是你看啊，这个例子说呢，月亮小哥哥，你该给你现在的这个 Tony 老师加鸡腿。 对， 因为现在的形象就是 就更好一些。 对，当年的形象感觉很洗剪吹。我说了，我当年是长发，空气灵感，去搜索一下。谢谢。 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就不用再解释了啊。但大家可能还是更喜欢你现在的这个样子。不过呢，小瘦也不用昧着良心这么说话。他说，月月鸟小哥哥除了胖点，还真的有点像这个假头像的。哪里像了？你告诉我。 大脸猴说，没见过这么帅的长发大叔，给你打 call。哎呦，你们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哎，这真的是。不怎么该说你们的，真的是。今天呢，因为人人网被出售了，所以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你跟人人网之间的那些故事，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网络媒体。闷山羊跟我们说，人人网之前应该是搜狐的校友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China 人啊，可以在里面去留言的，其实都承载了我们很多的记忆跟青春。 对，小老虎的爸爸是只猫还是名字？他说小学的时候呢，记得隔壁呢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妹妹，超级喜欢呢跟她玩，后来她搬家了没有联系，直到呢10几年之后呢，在人人网找到了他。这应该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但是现实呢是他女大十八变了，有些美好还应该留在回忆当中，不要尝试去寻找，万一结果很现实怎么办？ 怎么办呢？各位还是来把你跟人人网之间的故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吧。

星光倒映满山田野花开放，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亮，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千山万水来到身旁，让每个早晨歌唱，天边跃出了太阳。 这是王力宏的新歌，叫做《星光》，在大早晨听是一首非常正能量满满的歌曲。 这首歌是抄陶喆的吗？ 陶喆应该最近没有出什么星啊或者月呀、啊、之类的。 但是陶喆不是前两年出了一个 Mars Baby 吗？这个是火星，火星宝贝啊， 什么都要往上挂呀、 啊！开玩笑了，刚才说的是一个梗啊，是陶喆在这吐槽大会当中呢，这个跟 力宏好兄弟 力宏开玩笑，尤其他们俩聊有两首歌，说我喜欢和我就喜欢， 嗯， 对吧？啊，是非常像的哈。 是，那之前的时候还有类似于像什么DT in the house， Jolin in the house， 今天你要嫁给我啊，嗯、然后呢， 你在我心里的一首歌， 哎，是 之类的， 两个好兄弟啊。那王力宏最近也出新歌了，不过可能是赶在陶喆之前了哈、嗯，也期待陶喆的新专辑。 是的，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出行的时候呢，有一个利好的消息了。泰国政府发布公告说，从昨天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实行维持60天的免收落地签证费的措施啊，到2019年1月13日结束。 对，这个期间当中呢，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在出入境泰国办理有效期最长为15天的落地签证的时候，将不会被收取任何的签证费，而出发前呢，到泰国驻外使领馆办理旅游签证仍然需要收费。所以呢，现在呢，目前呢，他们的落地签证费用是每人2000泰铢，约合420元的人民币啊。 嗯，所以如果在明年1月13日之前你有出发要泰国的打算的话，去办理落地签的话，就可以省掉这420元的落地费了。有这420块钱、嗯，你说我去吃点什么不好啊？ 难道你就准备去吃点咖喱咖喱吗？ 就是冬阴功汤也还不错嘛。前提是我要有假，好想出去玩啊！ 泰国开始，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印尼九层塔，做 SPA、放烟花、蒸桑拿 ，Coco、Pineapple、Mango、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巴、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Mango Mango， 沙巴巴厘亚，阳光热辣辣，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家，泳池吧，嘟嘟嘟嘟，干嘛干嘛呀。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don't know if you were looking at me or not. You probably smile like that all the time. I do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couldn't just walk by and not say hi. And I know your name, 'cause everybody in here knows your name. You're not looking for anything right now, so I don't wanna come on strong. Don't get me wrong, your eyes are so intimidating. My heart is pounding, but it's just a conversation. No, girl, I'm not wasted. You don't know me, I don't know you, but I want to. And I don't wanna steal your freedom. I don't wanna change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love me.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na wreck your Friday. I ain't gonna waste my life. I don't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And I know it starts with hello, and the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try to be nice, and some guy's getting too close, trying to pick you up, trying to get you to run. And I'm sure one of your friends is about to come over here, 'cause she's supposed to save you from random guys that talk too much and wanna stay too long. It's the same old song and dance, but I think you know it well. You could've rolled your ass, told me to go to hell. Could've walked away, but you're still here, and I'm still here. Come on, let's see where it goes. I don't wanna steal your freedom. I don't wanna change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love me.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I don't have to meet your mother. We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line. I don't wanna steal your cover. Steal your freedom. I don't wanna change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make you love me.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na blow your phone up. I just wanna blow your mind. I don't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No, I ain't gotta call you, baby. And I ain't gotta call. Take your heart. I just wanna take your time. Sam Hart， 时间如果真的可以被我们抓在手里就好了，就会感叹说，哎呀，好遥远的青春啊。今天跟大家聊到人人网被售出的这个事情，来聊聊你跟人人网之间的这些故事。刚刚提到人人网哈，很多人就着急的又去登录了一下，像芋头说，上次登录的时候还是2013年的时候，头像照片还是2012年啊，感慨一下好遥远的青春。 对，您已经不错了。我刚才登录的时候，我发现我上一次登录是2010年就是2010年的是一个微博还没有诞生的时代，但是我在那之后就再没有登录过人人网了哈。 嗯，那乌撒不好也跟我们说，记得当时玩人人的时候，有段时间正在热播《士兵突击》，当时特别迷这部剧啊，就上人人上特意去查找了和剧中我喜欢的角色同名的人。为什么要这么玩啊？ 对，我还以为你会找跟，我记得当时会找跟自己同名的人哈。 对对对对 对， 对， 你会找《士兵突击》同名的人，你也是一个剧迷哈，只能这么说。 对，不过现在看起来觉得当时自己还蛮幼稚的，不过再想想觉得说还蛮好玩的啊。 对。 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啊，都跟我们说，像小乖很听话，看看校内，发现以前自己比现在过得开心太多了。 嗯， 无忧无虑的青葱的岁月，应该就是这种感受吧。 很明显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为什么要去 再去登录一下人人网，可能就是怕自己那段记忆被删除。刚才我在跟你聊天，我觉得如果今天是人人网被转移嘛，对不对啊？只是被售出。那如果有一天说人人网要关停，比如说， 哦，我会抓紧的去把我的那些东西都下载下来。 对对对，很多人可能就说，哟，你又如果再不去登录的话，可能那些东西就没有了，对不对哈？ 是，也是帮我们记录了青春跟回忆。那除了人人网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社交的小网站，比如说长地跟我们说，以前的时候都是团伙偷菜，把每个同学菜熟的时间专门写下来贴在电脑屏幕上，快到隔壁室友的菜要熟的时候，赶快派一个人去说，哎，那个老师有事儿找你啊，然后拖延他收菜的时间，我们就赶快去偷。 老师和单位的领导要知道这事儿，一定会语重心长的跟你说，把这个努力劲儿用到工作或者学习上，多该多好呀，对不对哈？ 是，我是畅畅也说，刚刚听你们聊到这儿啊，我前两年的时候去把人人网的留言板和自己的状态都看了一遍，真的都是满满的回忆。 是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人人网算是记录了很多人的青春。今天我们还看到了很多人把自己当年的头像发过来， 是包括了我们俩自己。 对，我们俩自己的头像大家看到了，但其实他们的头像我觉得更精彩，就是真的是杀马特青春的回忆啊，有没有？ 我看到王子给我们回答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他说人人网当时有一个广告还挺走心的，叫上人人网找回你曾经的朋友。后来呢出了个恶搞视频，上人人网找回你曾经的仇人。不过我觉得现在应该改成上人人网找回曾经的你自己。 是，而且呢，我觉得应该是上校内网 啊， 找回曾经你自己。 上校内网找回曾经的你自己， 因为比人人网还要早，是不是？ 来，今天一起来怀旧一下哈。到了周五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帮大家前瞻了一下这周末有什么好看的综艺节目，包括天气状况，也帮大家来预告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出去玩呢？ 是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空气质量非常好，非常适宜人们户外活动。不过呢，确实有点冷啊，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多添两件衣服哈。 那双休日还是有小股的冷空气活动呢，会带来降温，所以呢，大家出门多穿一些。另外呢，在十一月份的后半月，京津冀大气污染的扩散条件较去年同期会差一些。十一月的后半月，主要的大气污染过程还有两次，差不多会发生在20号到22号或者25号到27号，做好健康防护吧，各位。 对，反正抓紧时间，这两天能休息就休息一下。然后今天呢，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赶快回忆一下你的人人网的账户和密码，赶快回去登录一下，找回你曾经的这个青春的记忆哈。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我不可能都一一记录下来，但是有一瞬间我突然想起来了那段青春，那段过往，包括那时候的我自己，我觉得就还挺幸福的。 美好的时光来自于曲婉婷。好了，稍后是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我们下周再见了，各位， 下周见。 Make a point, you have a reason. You know, it's not fair. Your life belongs to nobody else. So don't tell me there is nobody you want to hold. You know you might step, but nobody yourself once again. There's no point. How many times you kept on moving on? Once again, you have a reason.